基督徒，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假的基督徒，很多假信耶稣的人。所以我让大家知道，在2014年还没有过完，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好好去思考，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吗？如果我是信耶稣的，我的生命、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爱心，是不是真的活出来呢？因为我是泰国来的嘛，当我跟人谈华语的时候啊，谈得很好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很好，哇，谈得很好啊。当时他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泰国来的，说啊，就好像脸色就变了哦。哎，我就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子的。我不讲他我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好像谈得很好的，但我跟他讲我是泰国人来的，他脸色马上就转了，轻看人。所以我不恨他，我只为他祷告而已。我说主啊，求你怜悯他。所以我现在我去哪里我就跟他讲我是泰国来的。你看那天晚上我报信息，我第一个就是我从泰国来，不要让他有任何机会来定夺我的。我不是来打工的哦，我不是来马来西亚打工的，我也不是说偷渡来这边的，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来进修上帝的话更深，然后去扎根的。我不是来打工，我也不是老公仔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跟上帝讲的。那些轻看的人的，不论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你都不可以轻看的。你的工人也好，人也好，你不可以轻看，因为上帝在看住的，你怎么样对待他，将来要受上帝的审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请大家，我有一个同学啊，他常常到国外去公干啊，公干常常回，常常回。他叫张某某，他去，有一次他去韩国做工的时候，他还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过境关卡的时候，那个关卡的官员问他，你是张某某吗？他说是啊。拿过去那边那个人问，你是张某某吗？是啊是啊。然后又来一个官员问他，你是张某某吗？是啊。怎么不是？我是张某某，对啊。为什么呢？他去的时候一个样子，回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所以他很难分辨。大家放出来刚才的那一张啊，他去的时候这个样子，嘿嘿，他去的时候他给我分享，他去的时候这个样子，你看回来的时候那一张样子，哇，完全不一样哦。他跟我分享的时候，诶，对啊，他之前的那个像日本人一样的有点，然后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哎，对哦，我也看不出你哦，哎，你看真的不一样哦。所以人会外表可以改变的，说你看，所以你看一直在讲说我是张某某，对啊，很肯定的回答了。但是呢你看这个官员还是不相信哦，问了三次他还是肯定说我是张某某，因为他样子全部变了，全部不一样了。如果是你我看了都不，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你看，因为他回国的时候已经西装哇什么的都得了，长得很帅的个样子哦，回来就完全变了。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不可貌相的人，基督徒也是一样。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真的是基督徒吗？今天我们就要从彼得前书第一章14节到25节来看，让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来，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你们有带圣经的人吗？有，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饭碗来的啊。如果我们没带，没有关系，没有带的话，等一下放出来那个经节啊，我们一起读，来，一起读，来。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又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那周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下一章啊，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希望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从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有意能坏的种子，乃是有意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哈利路亚，这就是上帝的话，很真实的啊。下，在这段经文中，彼得用了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他在他三个论题中，他都是以你们既是就当啊，你们既是就当什么，既是基督徒，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去做。十四节、十七节、二十二节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哦，这十四节、十七节、二十二节的形式来进行论述，这是一个创造的次序。每个受造物都有其它本身的那个受造的目的，每一个都很重要，而且是以该受造物的身份、种类或是形式相称的啊。老虎就是老虎的孩子，牛就是牛的孩子嘛，哦。牛这就有凶猛的那种性情啊，牛的就是吃草的啊。所以约翰福音我们大家一起读约翰福音，耶稣怎么说，一起曾经说过，一起来读，来，哎，这边声音没有听到，再来一次，来，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节 A 的上半节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倘若你们是认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所以你看讲得很清楚的，按照字面来讲，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透过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再次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既然是称为基督徒了，我们就当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2014年尾声了，要进入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跟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呢？我们要去思考了，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样去思考呢？第一，小姐啊，第一帮我按一下啊，第一我们要过什么？要圣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很清楚，我们一起读，来，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那放纵肆意的样子。我喜欢一节一节的解下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晚上崇拜有时候会打瞌睡啊，可能有时候我讲到会刺到你的心，你不要怪我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讲过这个道，讲完过后那个弟兄就上来跟我讲，你是针对我是吗？哇，吓到我，我说我都不针对任何人了，圣经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但你是针对我？我说没有没有，但是你听得到，你有没有打瞌睡呢？你自己知道哦， 但是我没有讲你哦。所以啊，所以跟大家希望大家听得进去上帝的话啊、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哎，你们既是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我们从前是谁？从前就是我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生命。信主之前的生命是怎么样？信主之后的生命怎样？不是一信主之后一百八仙马上就变成仙人，不是哦。信主后还有一个过程，慢慢慢慢慢慢不断的操练的，包括我在内，有时候脾气，有时候个性一下下跑出来，那个老我。但是感谢主，靠上帝，靠神圣灵来帮助我们，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慢慢慢慢才会。所以要过圣洁，要过圣洁，你就要做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看下一章啊。成为上帝的儿女，不但是身份的改变，是我们全人生命的改变，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清楚。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生命有没有转变？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了，我们的身份要改变。如果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就会继续的很注重神的话。我们生命团契有一年了，如果我们的生命团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这个教会人数会越来越增加，不单单是一二十个人而已。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的，你要清楚你的身份。像刚才我那个朋友一样，如果他不清楚这个身份，官员问他，你是张某某吗？是啊，很回答得很肯定。但是今天我问你，你是信耶稣的人吗？你是信耶稣的人吗？你是基督徒吗？还是基督徒而已，那个名字而已？哦，这个很重要哦，亲爱的弟兄们，很重要。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真的要搞清楚我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看，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单是身份的改变，是在我们全人的生命的改变，在生活上，包括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前我在九号教会有一个姐妹，她有十六岁啊，16、17岁啊，他说跟我传道，一做基督徒很难呢。我说什么难？随便讲点骗话也不可以，打麻将也不可以，买马票也不可以，讲一点是非也不可以。我说这个不要讲吗？但是我告诉他，你愿意放下这些东西，你得的福气比这个还多。他说哎呦，这样我不要了。我说要不要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跟随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你的身份要改变。如果你不改变，你要跟着世界走，那是你的事。我是责任跟你讲解了，你不听是你的事哦。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做弟兄很难啊，在教会很多耶稣，其实耶稣是好的哦，就是让你不要去犯罪吗？让你不要讲是非吗？让你不要跟那个人讲吗？让你不要跟那个人讲吗？所以你那身份要改变吗？生活方式要改变。以前喝酒、抽烟、赌博、打麻将、买马票，讲这些东西，慢慢要改变的，慢慢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改变，要这样改变才会成为真正的一个身份。如果你不改变，你仍然去活在那个以前的那个老我的话，你永远改变不了。靠耶稣，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改变。靠自己，我告诉你，100%你会跌倒。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上网，你看一打开，有时候那些东西跑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关掉它又跑出来，关掉它又跑出来，你看不看？多跑几次，你的眼睛花了要看了。包括我在内，尤其又很大，今天这个时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章。哎，这个知道什么吗？但是我不是来讲电视哦，我不是来讲你去看这个哦，我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牧师很不错的，他的意思很好。《还珠格格》说到潜龙王皇帝征服出行的时候，他以外面的一个女子啊，外面发生关系，生了一个私生女。他的妈妈过世的时候，这个皇帝所给他妈妈的这个定情物啊，他就拿着这个进到皇宫去。进到皇宫的时候呢， 她一夜之间变成了公主哦，一个平民百姓啊，一夜之间呢、啊、变成了公主。变成了公主之后呢，在宫里面怎么样？很多规矩了咯，鞋要穿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那种啊，然后讲话也不可以大声，讲话也不可以乱讲，然后穿着方面，公主嘛，要穿得整齐，头发要怎么样，要梳得整整齐齐的。她在外面什么都讲，什么都还开开心心，什么都可以。但是进了皇宫不是哦，什么都要受，有的地方不可以进去，也不可以随便进去，只有皇帝说叫她来她可以，但是她不管了。所以你看很多约束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很多约束，但对她自己是好。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也是一样，你觉得你来信耶稣了，很多约束好像不自由，好像绑住我，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像绑住我。其实你好好去想，真正自由的在基督里面耶稣，这个才是真正自由。如果你还活在永远的那种老我的那个自由啊，永远都在那个蒙蔽的当中，你没有办法成长的。所以要不断的改变身份，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时候，当你不断的改变自己的时候，基督徒的身份慢慢就活出来了。服侍的心态很重要，你带着什么 心态去服侍上帝，你带着什么心态来服侍弟兄姐妹，你带着什么心态来服侍这个人。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倒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很实际的，耶稣很一针见血的跟我们讲的，只有这样子就坐在耶稣身上了。当我们为人为病人祷告，也是坐在耶稣身上，当去服侍一个人，也是坐在耶稣身上。你看有多么好，不要为了服侍那个人而埋怨，这样的话上帝不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马来西亚当然是一定要有马来西亚的身份，如果你没有马来西亚身份，政府就变成你是难民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有身份的人完全不一样，特殊也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信耶稣的人的身份是，我们今天陈牧师讲过，做海绵啊，海绵啊，永远揉揉揉揉揉了，然后又出来揉了又出来揉了又出来。所以这样我们去揉的时候，生命不断的揉出来，变得很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上帝呼召你来到这个生命团去，2014年尾声要过了，要过完还有三四天的时间，但你计划2015年你要怎么过你的生活？还知道这几天马来西亚发生什么事吗？知道吗？哇，有的人还不懂。哇，很淹水很厉害哦，这个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要来的时候，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瘟疫出现。圣经里面一言一样一样的出来了哦，从2001年的就开始不断的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我们只要抓住主，像刚才长老讲的，只要紧紧跟随主，紧紧抓住主，紧紧相信上帝，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去怕的，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不用怕。所以但如果你没有神的人，你很怕看到这个就哎呦哇很怕哦，哎呦哇这个灾难来了，哎呦呀真的哇都很担心。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上帝的人，你不用怕的，因为这个早早就有预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那就好好看重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啊，那非常重要。我们从罪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生活要被改变，活出上帝的特性。我们是上帝的形象造的吗？要活出上帝的特性哦，怎么去活？除非是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来是要找罪人，不是找义人。你觉得你是一个，我是一个义人，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做什么，我是一个义人，我不需要耶稣的人，你真的得不到耶稣。除非是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圣殿里面有两个人祷告，一个是税吏， 一个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拿到那个大长袍，穿得很整齐的，在十字路口啊，十一奉献我也做，一点奉献也做什么的啊，祷告祷告给人家看。但是那个税吏呢，垂着胸来到圣殿面前，我是一个罪人啊，我需要耶稣啊。你说这两个人耶稣喜欢的是谁？税吏，因为他愿意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喜欢的是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一个 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永远不得救的。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上帝的话是很真实的，很扎实的，最根本的。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你对你的生命是有上帝的特质的，那个你不保护的话，谁都不会保护你的。所以你看，要看重我们的身份。如果你不看重了你自己的身份，你就得不着。看重自己的身份才真正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单单外表 改变而已。我那个朋友他现在做传道人了，他去年毕业的，今年毕业，他是信义会的啊。他毕业了，他做传道，他改变自己。以前他说他是很一个很烂的人呢，他改变了，他跟我分享。所以你看，上帝要用的人，只有你改变一改变的人，上帝就会用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顺服他，顺从他。他叫我们做的，我们就勇敢的去做；他叫我们做的，我们就不要再去犹豫，不要再去想太多，赶快去做。上帝会引导我们。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你说你爱这个教会，你就会付出代价。我爱教会，我们是大家庭吗？在 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但是有时候某某人看到你的缺点，讲你一点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啊？哦，很难哦。有时候讲到一点点，哎呦，看到他都吃生菜的时候，看到那个人要不要吃下去，你们还不饶恕他吗？要不要吃？会不会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基督徒的活出上帝的特性，上帝要我们做么？去爱我们的仇敌。但有时候很难做到啊，很难做到。但是上帝就是要叫我们做，破碎我们自己，叫我们做。但是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很难啊，但是上帝不断在我生命当中，圣灵不断说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做，勇敢去做，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这样勇敢去做，这样才是好。所以你看十六十五节一起读来，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一起来，你要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看，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上帝的话。所以你看，这个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勇往直前，不后退。以前的成败，好的我们要学习，坏的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勇往直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活出神要我们那个圣洁。但你说很难哦，上帝是圣洁的，要我们活出那个圣洁很难？不难，只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不断的改变自己，修剪，让上帝的圣灵来修剪我们。愿意去接受修剪的人，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其实以前我是很难很难给人家讲我的，因为人家一讲我，你这个老脾气就是这样子，我说我就是这样子咯，就这样，不改变就讲，你是你，我是我，不改变就讲，不改变，好像很自我的。后来不是我，后来觉得是，很多人提醒，后来慢慢思考说，对哦，如果他不提醒我，有谁来提醒我？慢慢不断的在操练，我现在还在操练的，不是我很了不起，有人讲我，不是，我会默默的告诉上帝，上帝，你要我怎么改变？今天我们生命团契的弟兄姐妹，如果言语彼此之间有得罪的地方，求主饶恕我们。当我们有饶恕的心，这个教会就复兴了。上帝要的是顺服、饶恕、接纳、包容彼此的，在神的面前感恩，这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啊，要活出圣洁，必须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哇，这个也是很重要。我刚才讲了，不是外在改变。哇，来临的农历新年哦，还没有到农历新年之前，你们看到、哦、那个理发铺啊，很忙的哦。尤其是女孩子做了做头发的哦，做眉毛的啊，哇，很忙哦。哇，我们在三，我们在抢，在酒后的时候，我们会有姐妹她是开理发店的哦。我说本来我要去理发的，她说哇，传道我很忙哎，哇，我的那个客人排得满满的哦。那么大家都修啊修啊，美美啊修啊，衣服显衣服啊，显得最美的最好看的，哇，显，但是内心里面每一年都显，但是有没有内心里面有没有说每一年都改变？我要去思考哦。当我在台上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哦，对哦，我们每一年就修外表，穿名牌衣服去买好的衣服来穿，但是内心里面还是以前的，还是改不了。我告诉大家，你要改喽，一起改喽，改了慢慢改变喽。若不然的话，永每一年都换新衣服，每一年都换新发型，但是内里面不改变，内里面不改变的话，永远都活在老我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内涵里面要改变。当我们的内涵改变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外表自然而然就荣美就出来了。所以荣美发出来的时候，就有上帝的特性出来，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内心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从我们内心里面去改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背得吗？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的心保守不了，你的外表是可以伪装的，你可以伪装的很美。刚才我放给你们那个第一个图片，那个羊披着狼的那个，它可以装的很美，进到教会里面去的，装的很美很可爱，但是它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内在改变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的圣洁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来。求主帮助我们，改变的根基是建立在顺服上帝上的，遵循他的旨意。唯有顺服上帝，我们才能达到圣洁的标准啊！唯有顺服上帝，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改变的根基是建立在顺服上帝。今天你有顺服上帝吗？教会有祷告会、小组、查经、崇拜，你有顺服叫来不来？这个有顺服吗？不顺服。我看电视，我去求病，某某人的生日、婚宴，我要去，把耶稣的福分给丢掉了，所以很可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的身份，你要顺服上帝吗？就要有真实的行动来做。如果你有真实的行动，就是教会的所有的聚会，不是每一次都参加，但是至少两三个你要参加，主日崇拜、祷告会、小组，一个礼拜只是三个而已，我们都有时候不参加，很可惜哦。我们的生命灵命得不到喂养，灵命得不到喂养就慢慢枯干，慢慢枯干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那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来崇拜的时候，就在后面蒙完根呢。有一次我走到后面去看的时候，哇，几个少年人在后面玩根，不听道的哦，叫你来教会做么？两个小时而已，这么宝贝，你来教会只是玩根，但是你可以在家玩吗？我告诉大家，根会害死人的。父母亲很爱孩子，哇，小小就塞给他一台电话，害死他，慢慢杀死他。因为什么？父母亲不在啊，他就在房间玩。有看到前一久的上个月的报纸，有一个年轻人玩到三天三夜，结果他死了，那个手还拿着滑鼠啊。三天三夜哦，你看报纸讲，你看 什么原因？太过爱他，结果把这个送给他，结果送给他死。所以要小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好好谨慎自守。我们要做一个顺命上帝的儿女吗？我们就有实际的行动，教会的所有的聚会去参加，崇拜、招待、排椅子、彼此握手、彼此带祷，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下一章，第二，要敬畏上帝。17-21节，我们一起读来，17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寂寂的日子。你看，这个是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是说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上帝是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的，不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随便我们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什么都做，道不道德的事什么都做，你说上帝不会审判你？到时候你就知道啊。所以你看，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他不偏待任何人，他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乱七八糟，你告诉到时候上帝会审判的，上帝会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台上的侍奉的人更要小心，包括我传道牧师领袖带唱的每一个人，你不要随随便便，你随随便便的跟人家庙里面举办的那种歌唱的一样的。上帝是很圣洁的，上帝要我们有心理和诚实来拜他，上帝要我们顺命的心来拜他，来侍奉他。如果我们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来做，上帝要的是真实的我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度你们在世的寂寂的日子，就当存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存敬畏的心来敬畏上帝，你就会有一个顺命的心。如果你有一个顺命的心呢，你就有一个爱人的心。如果你有爱人的心，你就不会恨那个人，你不会恨那个人，你就会得到饶恕那个人。你怎么样饶恕那个人，上帝也会怎么饶恕你。上帝的话很真实的。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尊重上帝给我们的身份。上帝给你服侍是因为你的恩典，他给你恩典，不是我们能，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给你侍奉。这个身份是上帝赐给你的，你要保护，你要爱，你要好好。在一般公司上班呢，都要装得整整齐齐的，要去上班的。如果你穿去应征工作，都要穿得整齐的。我第一年来这个马来西亚 SDN 的读书的时候，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没有牧师传道，有一个新加坡来的，他们的应该是顾问牧师。我穿的也不错的，那天我穿的也不错的，叫我去这个教会实习。我去了，他第一眼看我就说，哇，你穿的这样子啊，哇，给我一句话我什么都不会讲了。我穿的也不错，只是没有打领带而已，穿的不错。哎，给我一个思考哦。我说哎，对哦，不过当时我很生气的，我说哎，这样子我穿的这样子是没有带领带而已。他说，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传道人，你代表是上帝。哇，这样我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回到家想想，哎，他提醒也对哦，我是一个上帝的，我去做教会的领袖，我真的要穿得整齐，做主席好了，做什么好了，要穿得整齐，要穿得端庄，因为会有是我们的，是要模仿我们的。所以你看，这个当时我很生气，但是上帝真的让我学习了，提醒我，我真的接受了。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服侍，你就好好珍惜。如果他给你的服侍你好好不珍惜，你勉强的来侍奉，得不到祝福的，反而越侍奉越生气，越侍奉越埋怨，越侍奉越埋怨，越埋怨的话越恨人，越恨人的话 脾气一大爆出来，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看自己也不对，看来看去全世界好像得罪他，这样侍奉上帝不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携手来侍奉，让这个教会成为上帝的光，成为上帝的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我是上帝的儿女，你说要不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要，一起侍奉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都要门徒十二门徒跟他一起去侍奉的哦，他不是一个人哦，他都要人一起跟他去侍奉，配搭侍奉的。今天你我算得了什么？我们只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一群罪人而已，你我算不了什么啊！不是美国人，不是什么人就了不起，不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在神的眼光里面大家都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侍奉，只要你要不要而已，这个非常重要啊。再按下一章啊，上帝不偏待人，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啊，审判人。所以这个要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下一章啊，既然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就要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生活，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就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当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来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的，不管人家讲什么都干扰到不到我。人家侍奉不侍奉是人家跟上帝的事，我侍奉是我跟上帝的关系，那个人做不做是他的事。结果在一个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个家庭姐妹只会做茶壶啊，茶壶啊，茶壶你知道吗？茶壶是只有这样的，有指指指指指，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其实他什么都不做，他就在指指点点，人家做做做做他什么都不做啊，这茶壶这是指。所以你看，所以我们在教会不要做茶壶，我们要做主动的人，愿意去做。上帝跟我们说，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在暗中的父就看着就赐福我们了。不要人来夸奖你，当人夸奖你的时候啊，我刚来的时候，我第一次两次讲道的时候，有个姐妹说，哇你讲道很好啊，你讲道很那个啊什么什么，哇再到一久啊，他做错了，我很好心的劝他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传道最糟糕了，这个传道这什么什么啊，哇讲了一大堆，求主怜悯啊，好也是他讲，坏也是他讲。结果说我说姐妹你要小心。结果到最后呢，我跟他讲，因为他是失情的，他常常迟到不是一分五六分不是哦，一迟到15分20分大家都在等他，如果有人要去谈啊，他又很生气哦，因为在教会里面他奉献最多，讲话最大声是他。你看他离开教会了，离开了现在又再离开一间，离开一间第二间又再离开一间，到最后东跑西跑，好像那个野山羊一样到处跑。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他说，哇这个泰国来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呢，敢讲我嘞，我跟人家讲，我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来跟提醒你的，你不听是你的事，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你回转过来上帝会祝福你，如果你回转不过来，你不愿意顺服的话，你不愿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了神的面前的话，上帝不会祝福的。真的，整个家庭现在到处跑喽，到处跑。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听众姐妹，有个牧师，有人请他去讲道，他一讲到罪的时候，那些领袖说，哎，牧师不要讲罪哦。牧师说，不讲罪我就不要讲，因为讲罪里面很多，有一些领袖在罪里面生活，酒吧舞厅啊，打麻将啊，买马票啊，什么都有。他说不要讲，得罪有一些人，他们是有钱人。牧师说我要讲，如果你不给我讲我马上走。你看，所以你看很多在教会里面披着羊皮的狼， 所以金钱的生活怎么过？很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希望没有有这样，我们生命团契当中是合乎上帝的心，敬畏上帝的心。如果我们没有，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合一，让我们合一的就来见你耶稣基督的身体。好，下一章差不多要完了啊，耐心一下啊，因为我们的刚才从八点到九点，从敬拜从报告就一个多小时，所以今天我讲到四十五分钟啊，四十五分钟不用啊。所以你看啊，既然上帝是公义的，我们就要敬着一位尊敬的心，敬畏的心，尊重及对上帝的伟绩的之心。如果你一个尊重上帝的人，上帝也会尊重你的。如果你愿意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你的。一个真正尊重你的人，我在万茂侍奉啊，那个万茂侍奉那个牧师对这个侍奉他要求很那个的，随便吧，不给你上台的哦，随便他不给你上台的，他要求很那个的，一定要做主席的，一定要打领带，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上来的，救不救他不讲，他说一定要整齐，要尊重神也要尊重会众，他讲，哦，他讲的对哦。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是上帝的，我们有时候马马虎虎的随随便便穿起一件衣服就上来就带了，这样不对的，这样的心态，不过我会得罪人，但是我还是要讲，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要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态，早早预备来带的，预备的心，敬畏的心，畏惧的心，畏惧是怕得罪上帝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一个人敬畏上帝，自然就会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自然就会顺服上帝的教导。上帝的教导就是整本圣经里面，如果你按照上帝的教导，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今天刚才我讲上帝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很多人我不会，我不要，我没有这个恩赐，你推推推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了，上帝给你的一千两千三五千到最后一千都没有，什么上帝把它拿走加给那些还有，你看因为给你你不用吗，你不用就加给别人有的更加有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在2015年开始的时候就参与教会的侍奉，当你愿意踏出第一步顺服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上帝会大大祝福我们的，我们的教会做不完的，做得满满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敬畏的心使我们害怕得罪上帝，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战战兢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你看摩西在西乃山，荆棘火一辣的时候，把你的鞋脱掉，放在这边，然后走进去，不敢看神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以看见神的。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看见神是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才能够看到的，我们看见神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子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俯伏在神的面前，带着个战兢的心来侍奉上帝。当你带着个战兢心怕得罪上帝的心来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顺服上帝，更加的敬畏上帝啊。下一章啊，你看最有力的讲道或是教导，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任何的言语，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人看见活生生的道，也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的见证。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很会讲，但是我们的生活活不活出来，这个是一个。如果我们的生活活出来的，我们的生命就是活生生的一堂道了，我们就是一本圣经了，这本圣经完全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的隔壁邻舍对你怎样，你的同学对你怎样，你的同事对你怎样批评，哦，这个很重要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怎样子的，是神来掌管还是你自己来掌管，你的生活的见证 是你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呢，是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去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真的要活出耶稣基督的好榜样来。耶稣他在世上短短33年，他所做下的榜样是我们要走的，愿意付出，愿意做见证，愿意的在神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再下一章，快讲完它啊。最后，我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里面说，我们一起读来，因为。因为这是主所吩咐的诫命，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什么榜样？耶稣洗门徒的脚，看到吗？他亲自做榜样的，受洗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施洗约翰没说我还要受你的洗，你反而到了受我的洗。耶稣跟你讲，你暂且按猪般的义来受。你看，如果我们生命团契大家有彼此相爱的心啊，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愿意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生命都会成熟，会结果的，果子会慢慢一个结一个，一个结一个出来的。我们家种了那个白香果，不懂我的太，我们从有岳父家拿来，不懂是白香果是什么，哎，结了结去，哎，怎么现在是变成白香果的，一粒结一粒，现在结了很多粒哦。我们要搬家，不懂要怎么把这个白香果搬走，很可惜哦，大粒的哦。你看，因为它常常浇水嘛，所以常常浇水，常常施肥啊，它果慢慢慢结下来。我们的生命呢是一样的，但我在思想哦，是哦，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要不断施肥的，它的这个肥料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不要读，常常参加机会，生命不断塑造的时候，上帝话不断冲进去的时候，生命就不断的结果，不断的成长。旁边的人会看到你的生命好不好，你的旁边人就知道。有个姐妹啊，我常用这个比喻，对不起啊，她教会侍奉侍奉非常好，但是走出去的时候，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很假哦，假到比我们还假，拜一到拜五啊，什么都做，讲话什么都讲，什么粗话都讲，什么伤人的话都讲。哇，到拜天啊，哦，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哇，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啊。哇，我的心里说，哎，怎么基督徒会做到这样子的？他说不懂哦，你们基督徒的人叫我去教会，我不要去。为什么？我说很假，你们基督徒很假，假到我都想呕吐啊！哇，这样讲的很严重哦。他讲的也对哦，你的基督徒真的是哦，他的生命虽然在教会侍奉的很厉害，他只是要一个职位，表扬自己。我告诉你，你如果在教会想要表扬自己，最好不要，上帝不会要的。表扬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想侍奉很多，侍奉不是不好，好的，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他这样做，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做的时候，他走出去的时候，人家一看就哇，这个人，你们教会的姐妹啊，很厉害哦。我说什么是厉害？他是厉害，另外一种厉害呀。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2014年还有几天要过。不要把2014年的坏习惯带进到2015年，2015年要怎么样去改变？顺服上帝，彼此相爱，这是上帝所吩咐的啊。好，彼得用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彼得可以，我们可以讲说他苦口婆心啊，来跟我们讲的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啊。你顺从真理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了，成为彼此相爱的基础哦。就是，如果你顺从真理了，你的心就会慢慢洁净，你就会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基础，把这个当作是基础来爱那个人，不要用自己的爱，用上帝的爱来爱那个人。我的家庭， 我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常常对孩子对太太大呼小叫。上帝的心里常常提醒我，我问你这样做对吗？以后你做一个传道人，你这样做对吗？一直有声音跟我讲，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所以你看，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学习，彼此相爱。我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爱我，然后用你的爱去爱我的家人，去爱我的隔壁邻舍，去爱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我不敢靠自己，我靠我自己我一定会跌倒的，我靠我自己我一定会软弱的，我靠我自己我一定是失败的，我靠上帝的灵，靠上帝的灵才方能成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再来一章。顺从真理才使我们懂得按照上帝教导的方式和基督的爱来爱人。我们下面那一段我们一起读来。若我们根本不能从真诚的爱来爱他人，那个字蒙蒙的是吗？看不清楚是吧？不好意思啊，好，我读给大家。若我们不按照真理行事，我们只会按照世俗的价值观行事。若我们没有洁净自己的心，我们根本不能以真诚的爱来爱人。很实际的一句话，所以请望大家记得啊。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是的，这个句话也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同心合意彼此相爱的话，不要讲太多的是是非非闲话的话，有人在你的隔壁就看出，哎，这个教会不错，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小羊，多么好，好不好？好，好得不得了，让人天天进来得到救恩，多么好。所以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绊脚的基督徒，绊倒人的基督徒。那你要做一个绊倒的基督徒呢，还是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那自己去好好去反思咯。好，好，再来最后啊，让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第一点我们怎么样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顺服上帝，按照上帝的命令，顺从上帝的心意去做。第二，要敬畏上帝，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愿意的心，谦卑的心，顺服的心，去服侍上帝。不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我们带着个敬畏的上帝。第三，要彼此相爱啊，要彼此相爱。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里面呢，要彼此相爱。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这样好不好？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来，让我们真的能够真正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假基督徒，我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我愿意谦卑，我愿意破碎自己，不要去看人，我愿意服侍，这个非常重要。请大家一起重力。当我在祷告的时候，请你自己跟耶稣讲，音乐小小声那种，你自己跟耶稣讲，耶稣啊，在2014年你怎么样带领我，当我要迈入2015年的时候，我怎么样要顺服，要遵从你的命令，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呢？求你的圣灵亲自来与我说话，圣灵带领，让你自己怎么样跟上帝讲，让你自己认真的去跟上帝讲。在2014年当中，和你在言语上、行文上、爱心上有得罪人和神的地方，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涂抹遮盖， 分分秒秒来涂抹遮盖，让我们重新在踏入2015年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彼此的来服侍。以前没有爱，但是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彼得很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我们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行，我们要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羊。求主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当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就不断地去思想反思，啊，音乐就慢慢地弹。哦，哈利路亚，赞美主自己。主啊，因为你拣选这帮弟兄姐妹成为你宝贝的儿女，从年头到年尾你都不撇弃他们，你都恩待他们，你都赐福他们，让他们天天都有健康的身体，天天都有你的祝福满满在他们身上。天父啊，这个时候孩子愿意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充满着他们每一个人，充满着他们每一个人，让他们去思考他们过来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他们有看重他们自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吗？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看重他们是一个宝贝，他们是 上帝眼中的同人，他们是上帝眼中的最宝贵的孩子。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去思考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有特殊的身份，他们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人的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绊脚的基督徒。耶稣和求你帮助我们，圣灵亲自来与我们说话，圣灵亲自做感动的工作，圣灵亲自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不晓得圣灵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什么话，主你自己来做工，你自己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破碎自己的心来接受你，破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愿意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做主你的圣工。主啊，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埋怨，让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让我们在台上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马马虎虎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积极来侍奉上帝的人。天父啊，我们不敢靠自己，我们唯有靠主你的灵来做主你的事。天父啊，这个生命团契是你所爱的一群人，长老领袖们弟兄姐妹是你所拣选的，求你的恩膏，求你的赐福满满的祝福长老，因为他是领袖，他所要带的羊群是按着圣经真理的教导去走在正路上。主啊，因为领袖领羊是非常的重要，如果领袖领错了，羊就会跟着错，如果领袖领得正确了，羊就会正确。圣灵保惠师，因为你是导师，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的长老，我们的领袖，让我们整个教会都充满着主你自己的意向，充满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充满着主你自己要他们做的，让我们同心合意一起来走主你要我们走的天国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相爱，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跟你连接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跟长老跟我们的领袖更加保持很好的关系，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耶稣基督让我们建造的身体。耶稣啊，奉你的名把这般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帮助他们迈入新的一年当中，你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医治、你的赐福、你的盼望、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个家庭的工作做得好，每一个家庭的工作能够顺利，家人的孩子所要读书的，求你加添力量，赐给他们聪明智慧，让他们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让他们在学校、在朋友当中成为光、成为盐。耶稣，我不晓得主你自己要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善功，我只晓得主，当你要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拦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斥责一切搅扰的灵离开这个教会，让这个灵是温和的灵，让这个灵是有盼望的灵，让这个灵是有永恒的灵、有永生的灵、有相爱的灵、有包容的灵、有接纳的灵在当中，让我们的教会越做越兴旺，越做越荣耀上帝。天父，这个家是你的，求你来引导我们。我们谢谢耶稣，求你审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敬畏的心、虔诚的心来敬畏上帝。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晚上，让我们晚上在你的面前有主你自己的同在。谢谢主，我们请长老来祝祷。